人也是假，不管风雨怎样在吹，阮犹原甘亲切。梦中叮咛的话，虽然只有几句话，予我温暖在心底，真想要来用心交陪。 情话，啊是真，不是假。虽然梦境遐尼短，爱你永远袂反悔。梦中叮咛的话，山盟海誓一句话，望你谨记在心底，我会用真心来交陪。 你对我这坦白，让我有重新出发的机会。 初恋的滋味也试过，就让感情来冷静体会。 只要咱相爱过程美丽， 就是缘分安排一切。 感谢天的旋转体会，让咱有一摆 相爱的机会。梦中的情话，若是真，不是假。 交陪，感谢你对我这坦白，让我有重新出发的机会。 初恋的滋味也试过，就让感情来冷静体会。 只要咱相爱过程美丽， 就是缘分安排一切。 感谢天的旋转体会，让咱有一摆相爱的机会。感谢你对我这坦白，让我有重新出发的机会。初恋的滋味也试过， 就让感情来冷静体会。 只要咱相爱过程。这起的旋转体会，予咱有一摆相爱的机会。